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正说着，衣袖忽被人扯了一下，转头看时，展昭冲端木翠摇了摇头。端木翠冷哼一声，不再说话。就听展昭温言道： 姚妃娘娘，听你方才所言，似乎另有隐情，可否对展某明言？ 展昭越是和颜悦色，姚曼碧便越是羞愧难当，但试射自家妹子总不能甩手不管，犹豫再三，终究还是将后来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原来前番端木翠拿话稳住了姚家之后，假作离去，不久重又折返，向姚之正言说展昭这头事已平了。至于刘向晚，据说是身有热效，三年不能娶，所以风光迎娶断不可能。姚家可备一顶小轿，将姚曼青送过去。姚之正羞愤之下，自是不允。端木翠便给他调分缕息。现下青儿已有了身孕，始终是瞒不住的，届时姚家的名声便全毁了，不如趁早做成了这门亲。云云，他嘴皮子功夫着实厉害，三绕两绕，绕得姚之正头昏脑胀，不及多想，招来管家，吩咐了明日送嫁事宜。不过姚之正的脑子终究也不是浆糊，不多时又反应过来，越想越不对，一个宫中的娘娘，大半夜的，身边一个随从都没有，给姚家和刘家做这个中人，怎么看怎么不合规矩。况且刘家既然答应了，怎么着也该派个人一起跟过来吧。把这疑惑向端木翠一提，端木翠也懒得去绕花花道子，给他解惑了。反正大事已成，二话不说，一掌就把姚之正给打晕了。打晕了之后，拿绳子捆了，嘴巴塞得牢牢的，塞床底下去了。然后笑盈盈地寻到管家，说老爷心中着实郁结，眼不见为净，明日一早送嫁便是，不用请示老爷了。管家也是晚间那场戏的被迫旁观者之一，对二小姐的做法甚是不耻，内心里深深同情老爷的遭遇。既然老爷吩咐了，大小姐又强调了，自然照办咯。言至此，明眼人自然明白，刘家对此事一无所知，姚家的送亲轿子怎么也进不得门去的，闹僵起来，姚家岂不成了整个陇县的笑柄了？届时姚曼青既不容于刘家，也不容于姚家，走投无路，真如姚曼碧所言，唯死而已了。展昭听得眉头皱起，末了看着端木翠道： 端木，你这样闹的就有些不妥了。 哼，有什么不妥的？比起那些怀了人家的孩子要栽赃给不相干之人的女人，我是大慈大悲的多了好吗？ 公孙策之前一直默不作声，此次才开口道： 端木姑娘，你想什么我是明白的，只是这姚姑娘虽然狠毒，终究罪不至死。 按照人间律法，的确罪不至死，只是…… 端木翠说到这里，他两手一摊，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架势。 啊，只是不是有天理昭彰、报应不爽这么回事吗？人间律法管不到的，自然由老天出头，谁大老天出头，自然是神仙了。哼，我也不想为难他的，是老天看不下去，假我之手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不然这些人越发的嚣张，当老天是吃干饭的呢？ 不管展昭和公孙策怎么说，他颠来倒去都是一句话： 我有什么办法？老天是看不下去了。我去睡了啊。 姚曼碧似是惧他的很，别说拦他了，连出声哀求都不敢了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公孙策和展昭。公孙策咳嗽了一声，尽最后的努力。 端木姑娘，即便你不整治姚姑娘，她后续的日子都不会好过了。姚老爷定会狠狠责罚她的，你又何必跟她过不去？ 错。 此时此刻，刁木翠的脑子分外清醒，丝毫不受干扰。她把事情掰开揉碎了，分析给公孙策听。 姚姑娘会被姚老爷整治，是因为她私通刘向晚有了身孕。在姚之正看来，这是败坏了门风的事，势必要动用家法。一码事归一码事，一笔账归一笔账，展昭这笔怎么算？哼，难道说他陷害展昭的事就此无人追究，风平浪静的过去了？哼。 公孙策愣了一下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端木翠说的的确有三分道理。严格说起来，姚曼青犯的错事儿有两桩。第一桩是跟刘向晚那档子事，不管其间有没有掺和到展昭，只要事发，姚之正都会责罚他。第二桩是他设计陷害展昭，以展昭的为人，断不会告他到官府，那此事就如一页纸般掀过去了。不妥不妥，这一下连公孙策都有点不平了。展昭做了这些日子的牢都白做了，他和包大人接信后的焦急心灼都白受了，展昭的前途和名誉险些全毁了，真能这么便宜就放过姚曼青吗？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？而且端木翠的神色郑重得很， 展昭你是由我们帮你，神也来鬼也来，总算平安度厄，如果这趟他算计的不是你是别人呢？那个人该怎么办？这女子心计歹毒如丝，焉知将来会不会还有什么害人的伎俩，若不给她点颜色看看，真当老天是不开眼的吗？ 末了转头就走，到门边又回过头撂下句话来， 横竖我是不会回去救她了，现下天还没亮，你们要是实在收不住恻隐之心，尽可去姚家当这个辣好人去。 门扇砰的一声关上，展昭和公孙策面面相觑，一时间分外静默。去是不去，登时两难了。顿了许久，公孙策才喟叹道： 展护卫，大丈夫立誓，自然应当心胸宽阔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但若一味的纵容罔顾，只怕助长恶人气焰，殃及无辜良善，姚曼青行事歹毒。 说到此，他略顿了顿，看姚曼碧道： 姚妃娘娘手足情深，你袒护自家妹子无可指摘，可是还请你公允一些，展大人若是将他告了官，姚家会有什么后果？而今他只是被刘家拒婚，在我看来，端木姑娘已经手下留情了。 姚曼碧怔住了，这一劫她倒是全然没想到。是啊，展昭无辜受陷害，凭什么要她全然不追究呢？她若是真告了官，那自家妹子与人私通的丑事儿，陷害朝廷命官的毒计，一桩一桩都会被揪出来，那到时候全家的面皮儿都被人扯下踩在脚下，哪里还有半分转圜的余地？公孙策说的在理，而今他只是被刘家拒婚，虽然旁人会有议论，但局外之人掀不起什么风雨，全当听不见便是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姚曼碧长叹一声，渐渐隐去，复归于芍药之中。原本那芍药的花瓣是片片绽开的，此时全然内收，似是十足的心灰意冷，再不愿过问世俗纷扰。公孙策虽那般说法，见姚曼碧如此这般，心中到底不忍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向展昭道： 展护卫，大家都忙了一夜，还是趁便歇息吧，午时用了膳，我们便离开陇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林。